Yeah. So Oh! 感受音乐与歌声的交响，聆听舞蹈与旋律的对话，请进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.6兆赫歌舞剧场，每天10点、22点播出。 Once upon a dream。 接下来，请继续欣赏曲目有奥芬巴赫的歌剧《霍夫曼的故事》中的船歌，柏辽兹的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的圆舞曲等。

Thank you. Elle vient, j'ai reconnu la respiration précipitée que donne une marche rapide. J'entends le froissement de la panne qui enveloppe.

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歌舞剧场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